蓝色本来就是我很喜欢的颜色，这首歌的歌名也很有意思，叫做《心向凌晨四点的天的蓝》。其实在早期的滚石的女生精选当中，万芳的歌并不是最炸眼也不是最突出的，但是呢一直很耐听，她的专辑也不多，不算是很高产，也似乎没有预期的大红大紫，但是就是有一部分的歌迷一直对她这么多年来都不离不弃。也有这样的说法，说爱听万芳唱歌的人一定是非常重感情的人。 看沉默的电话，她什么不说，看电视的画面，他无声的闪动，看肩上的信任跟我擦肩而过，整个世界太冷漠，我没有力气再往前走，看你紧闭的嘴唇，他什么都不说，闪躲，看你和我的回忆跟我擦肩而过，你的改变太冷漠，我没有勇气大声地说，告诉我你不是真的离开我，你也不愿这样的夜里把难过留给我，惩罚我的爱让你失去自由，告诉我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是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继续来听听看王力宏这首歌曲，叫做 WHY。 黑色，受到你灰色的恶魔就像个 黑色。 盗版是怎么回事？现在的唱片公司同时都说类似被一个锤子用力的打响，那个让人唱歌都一直不可能再大卖，记住于是买卖。如果有更好的未来，我看不出来。就被你玩弄了，难怪最终都俩公了，你懂吗？ 在我的脸是媒体，让我不内是谁是非，阿非阿美阿都在对，他是不是 gay？ 你给我不 是 gay？ Oh my god， 已经唱准备。Why WHWHYY Why 来到此段景，麻烦您洗耳恭听，中文不定在屋顶上飞，只乌云下行，他的人生哲理跟我分。他说世界革命要从自己的心里开始做起，我拿起了原子笔抄下了这个笔记，马上谱曲中版的舞曲丢给了 Sony 独家 KTV， 大家的反应都说好听， 但是太难了吧，我不相信。 吃到你灰色的耳膜就像个盗版，是怎么回事？现在的唱片公司总是都说沸腾的心情转冷，本来的精神病反过来变成神经病，是大家怎么都想不开，这是什么时代？这环境让我太无奈，但我离不开，都不因为 爸爸作为一个家庭当中的支柱，对小孩来说呢，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。性格乐观开朗的爸爸，往往呢可以影响到小孩子的性格，让你的孩子也活泼乐观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在我眼里，热情开朗的哈林一定会是一个好爸爸的典范。在有工作的情况下，听说呢，他都是每天会坚持5点钟到9点钟，一定是腾出来给儿子，一定要陪儿子的时间。如果要出差或者是有事情的话呢，也一定是睡前要跟儿子通一通电话。现在听节目的你，如果是作为爸爸的角色，记得一定不要因为工作太忙而忽略了给儿子女儿的时间。

什么叫做蝴蝶效应？一对蝴蝶扇动翅膀，扇动周围的气流，有可能呢就会造成很远的地方的暴风雨，以小见大，这就叫做蝴蝶效应。而换一个角度想想，今天如果你的心情不好呢，可能同样的也会影响到你周边人的情绪，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蝴蝶效应，让我们的好心情继续感染其他人。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阳光为我的早餐叫温，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，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。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微风依赖着我的挡门，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，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。哦哦哦，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，不管他多尖锐，疯狂世界的 Do we really care， 真正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。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，微风依赖着我的挡门，哦哦哦，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，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。我没有感觉，不管它多尖锐，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， 真正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。 这是来自蔡健雅，叫做晨间新闻。继续来分享一下蔡依林这张《看我七十二变》专辑，是她的销售最亮眼的一张专辑，也是让她坐上天后宝座的一张代表作。蔡依林自己也说，想要活出200%的美丽，首先第一个前提条件呢，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自信，只要有了自信才能够展现出真正的健康的美感。而所谓的七十二变，我自己的理解呢，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穿多贵多名牌的鞋子和衣服，最重要的我想还是那一份你的精神气，你的精神面貌。 梦里面空气开始冒烟，梦梦中完美的脸慢慢的出现，再见就像呀再见，我要洗心革面，人类可以升天，梦想近在眼前。今天心想改变，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情节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缺陷，让鼻子再高一点，空气再新鲜，再简单，眼皮再尖，腰围再小 点变成焦点。情感形象改变，七十二变，情感形象改变，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重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注定灭，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，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重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注定灭，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

要跟你相爱，只是一场意外。我们的爱差异一直存在，风中尘埃，经历几层伤害，转身离开，分手说不出来，蔚蓝的珊瑚海。错过瞬间苍白，当初彼此不够成熟坦白，热情不在，笑容勉强不来，爱上爱珊瑚白。怎么重来，只是一觉结束太快，你说你无法释怀， 在可林藏什么期待， 等花儿开，我们也已经无心再猜， 这首歌帮 Lara 打响了一定程度上的知名度，这首歌叫做《珊瑚海》。最后来听到吴克群，这是一首翻唱的作品《傻瓜》，不过呢，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本来就是吴克群，来听听看他在这首歌当中的新的演绎。 坏事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眼光闪烁，暧昧流动，闭上眼当作听说，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故作软弱，撒娇害羞，只是有一点别扭，傻瓜也许单纯的多，爱的没那么做作，爱上了我不保留，傻瓜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又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，傻瓜我们都一样，受了伤却不投降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傻瓜，招数